宝峰女王来自陛下，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好了，周四呢是如期而至了，周末还会远吗？在这里通过电波祝各位周四下班快乐。希望我们的好音乐呢能够伴随你的下班路上，让你开开心心的啊。那么今天一上来跟大家要说就是，每个人呢都应该有自拍，对吧？那就是发不发的问题了。你可能手机里会有很多自己的照片，然后不管是自己啊，或者是就合照的啊，都算。那就发不发就是有你了。当然呢，咱们出去聚会呀、约会什么的，更会拍照。其实拍照真的很好，可以帮我们记录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看大家拍照的技术了，同时也可以看看你身边的朋友是不是损友啊，会不会抓拍你最丑的时刻呢？那么咱们今天就来主动的去爆一张你自己最丑的一张照片。那么这张照片呢是在什么情况下拍的呢？大家鼓起勇气啊，把自己的这个被黑的照片勇敢的发出来就好了。新浪微博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是淑字，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方微信平台来搜索 TJ 下划线 MyFM 1005，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那么后面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喽，就是主要是爆丑照，爆一张照片。那么今天送出的开场曲很欢快，来自莫文蔚，打起手鼓唱起歌，让我们跟着歌曲一起拍手吧。 山经过，我的手鼓纵情

耗尽了你，最后迷失了我自己。只要想起，就有无穷的勇气，闭上眼睛，吸一口气，再走出心意，哪怕地动山移，只要有你在心里，这生命充满了奇迹，爱就是一切的动力。有了爱，一切都可以。 天王盖地虎，小鸡炖蘑菇，宝塔镇河妖，蘑菇放辣椒。加入车友会，绝对有品味，想要好心情，赶快来点名。 现在要开始车友会点名时间啦！你看我们冰雪多可爱，他说：“还没点了吧？”我今儿只发了个笑脸，我都不说点名了哦。开始点名了，穿糖葫芦了，直接发笑脸了。好了，我们接下来首先看到了傻袍子、黄秀丽、冰雪、半日闲，还有冰哥无敌、大月月霸以及轻狂书生，欢迎我们各位车友的到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了，就是要来爆一张你最丑的照片是在什么情况下拍的呢？新浪微博当中我发了一张自拍，是整容前的照片，但是这个整容的是加引号的啊，不是真的整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新浪微博来搜索书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是书字，那么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 V 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方微信平台当中来搜索 TJ 下划线 MyFM1005 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那我们这边我们就看到了，哎，我往上倒一下啊，看到，哎呦，这个照片是惊到了我，你这个头发怎么了啊？成天睡不醒的轮啊，他说，要不要被拍的这么丑啊？这是谁给你拍的？能告诉我吗？太有意思了啊！还有这个，齐什么儿啊？这个字儿有点太繁体了啊。这个是一张工作照啊，丑到我想吐血。别着急啊，因为我做活动的时候经常在你家做活动，然后报的这张照片还不错，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啊。张新义他说，我目前所有证件照上最帅的就是驾驶证的照片，最丑的就是护照上的，反正我的也挺难看的啊。好了，大家要有勇气的来爆自己最丑的照片，不要害怕，不要觉得哎呦你们会笑话我的，就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在聊天嘛。来继续搜索我的微博书君啊，是我的名字，带大微认证，就是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歌曲过后继续来分享大家的留言和照片。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将会听到李易峰《年少有你》。 12月10号，鲜味捞火锅开业大吉！ 香港食神与鲜味捞汤神邀你品尝美味。MyFM DJ 董轩、舒君现场零距离互动，更有机会赢取霸王餐。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不见不散。 梅赛德斯奔驰梦想座驾，感触万千。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买指定梦想座驾，享0.99%低利率金融贷款方案，一年免费保险。波士信达奔驰之家，239038888。 潮流的秀场 ，MyFM 陪你看。摇滚的舞台 ，MyFM 陪你嗨。青春的旋律 ，MyFM 陪你跳。属于你的派对 ，MyFM 24小时不打烊。登录 MyFM 1005微信或者蜻蜓 APP， 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MyFM 100.5

微风吹动你的发梢，就像风的线条，总是在我的眼里颤动，微笑挂在你的嘴角，荡漾我的情怀，总是叫我无法言语，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告诉你心中的话，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不再追寻你的背影，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告诉你心中的话，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不再追寻风的线条，微风吹动你的发梢，就像风的线条，总是在我的眼里颤动，微笑挂在你的嘴角，荡漾我的情怀，总是叫我无法言语，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告诉你心中的话，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不再追寻你的背影，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告诉你心中的话，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不再追 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来自永邦。每次我都要点你们的名字啊！我们继续来分享今天互动话题，来爆一张你最丑的照片，然后是在什么情况下拍的呢？这边看到董雷小姐奈肉肉，她说道：“哎呀，你这照片太美了。”当然，这太美的就是加引号的。你看银杏叶鼻，他就说到了，目瞪狗呆了啊！梅果布莱克说到了，上中学照的免冠照是最丑的，但是你都没有勇气爆出来吗？让我们来看一看，鉴赏一下，对吗？奔向幸福的小妞说，第一次照的身份证照，这个有多少朋友有同感呢？我表示非常的赞同。我第一次拍的这个身份证，证件照，那个时候正好是，好像是高三的时候，就家里补得特别的厉害，然后大家都很胖，高三时候是最胖的一个体重的巅峰期，然后就去照身份证照了，一张大脸特别大， 而且上高中也不化妆对吧，特别的素，就看着一张大脸了。看到那年我们二十七八岁，他说到了必须身份证照和毕业证照啊。这毕业证还好了，因为毕业证就得看什么时候毕业证了是吧。这边小公举说到了，我报了一张很其实挺好看的照片，只不过就是闭眼的照片。他说这种素颜是无 PS 的，还拿前置摄像头拍的呢。好的，真的很棒，非常美啊，我觉得啊。我们后面还看到了这个王国庆，回复人家说，哎，你这照片真美。一穷二白的高富帅说到了，在美梦当中被别人拍的，淑君你看丑吗？可是你并没有附上照片呀。反正我睡觉的照片还挺吓人的，因为我睡觉有个习惯，那个时候我妈给我拍下来的，然后等我醒了以后看到这张照片，我自己都要吓哭了。睡觉半睁着眼，就是我妈说，哎，你这眼睛，我以为你醒了呢，结果你睡着呢，只不过这眼睛没闭上，你就半睁着眼，特别吓人，而且特别丑。好了，我们暂且先说到这儿。如果你还想给我们留言的话呢，新浪微博继续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是淑字，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印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直接去留言就好了。那么歌曲过后呢，我们要进入的就是 MyFM 狂躁万岁，大家如果想拿走火锅抵用券的话呢，不要走开，继续锁定在我们的频率。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听到歌曲是来自田馥甄小幸运。 错过航班不过机票一张，错过商机却会遗憾一生。 滨海之夜哪里去，运通家园商业广场，河北路杭州道交口，双轨道交通纵横驰骋，位置绝佳，建面30至900平米精致商铺，经营业态多种多样，20万人口常驻周边。 运通家园商业广场，祝您把握精彩商机。置业热线6630-17776630-1888。 有啊，奥特莱斯购物公园， 众多独家品牌引领风尚，吃喝玩乐随心购， 全年365天，天天低价， 大品牌小价格，高品质低折扣， 尽在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睁开了双眼，遇见你。

生存的迷宫，清晰的太美，像挤满了虚化，像挤满了挣扎，我没有还谁，还谁，还你，那谁，那谁，珍藏我的复杂，安抚着你，忍不住大意，是否眼目里明，躲不掉的不去，告诫喋喋不休，虚幻的太真切，像忘却了伤疤，像忘却了代价，梦里无关谁。 文地理海洋气象先锋艺术潮流时尚， 只要你难不倒，惊喜就停不了，这里是 My FM 狂躁万万岁， 这里是由国际康康混大品牌 My FM 100.5音乐摩天轮冠名播出的 My FM 狂躁万岁，差点把这国际就扔了啊，这样带上国际非常洋气。好了，我们进入到万岁的互动游戏时间了。大家想拿走火锅抵用券的话呢，现在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 TJ 下划线 MyFM1005， 稍后直接把问题答案发送过来就好了。那么今天成为幸运听众的话呢，将会获得鲜味捞火锅提供的100元的代金券咯。本周系列你猜对了吗？我们来听听今天题目，大家一定要竖起耳朵听，我会为大家播放两遍的，来竖起耳朵咯。 老板给我拿五个包子，三个牛肉的，一个韭菜鸡蛋的，一个鸡腿灌汤包，再给我拿杯紫米粥，记得给我洗碗，昨天没给我洗碗，可把我怕死了。三个牛肉的花生素的吧，哎呀，吃点了我不要了。老板给我拿五个包子，三个牛肉的，一个韭菜鸡蛋的，一个鸡腿灌汤包，再给我拿杯紫米粥，记得给我洗碗，昨天没给我洗碗，可把我怕死了。三个牛肉的花生素的吧，哎呀，吃点了我不要了。 好了，非常纠结的一个人，我都怀疑他是不是天秤座。那么今天我的问题就是，这个人他是去买早点的对吧，然后他买了几个包子，我就不问什么馅儿了，这个馅儿要挺多的啊，就问几个包子就好了，买了几个包子啊，把几个告诉我就好了。一首歌曲过后揭晓正确答案以及幸运听众。那么这首歌曲来自张信哲，多想。 事都不是绝对，

这个，我们要抽选一位幸运听众，送出的就是鲜味捞火锅提供的价值100元的代金券。当然，这事儿正确答案之前，我们来揭晓，来说一下正确答案啊！就揭晓幸运听众之前，要揭晓正确答案是什么呢？他是打算要5个包子的，什么韭菜馅儿的呀，鸡汁灌汤包啊，但是最后因为车来了，他就没有买包子。你看这个 Gas 还答个6个韭菜包子，哪来的6个呀？行了，大转盘转起来喽。好了，停到了一个女孩刘洋，她说到算了，我不要了，所以一个都没买。非常标准答案，恭喜你获得了鲜味捞火锅提供的价值100元的抵用券。那么稍后会私信你领奖方式的。那么今天火锅券送出去了，麦飞狂躁万岁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你还想参加的话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约吧。不要忘了还有互动话题啊，今天就是来报一下你最丑的照片是在什么情况下拍的呢？新浪微博来搜索舒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 V 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了。歌曲过后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将会听到飞轮海心疼你的心疼。 华泰通双十二购车节着急啦！ 华泰通一汽大众旗舰店双十二购车节重磅优惠，暖心上阵， 100抵1000，更有机会争抢1000元油卡， 现场订车即赠惊喜好礼，凭报废指标还能荣耀尊享置换补贴， 全新一代迈腾跃然上市，恭请莅临赏鉴。 更多精彩尽在华泰通一汽大众旗舰店， 京港公路大四汽车园， 8792-1888，8792-1888。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提款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 100.5，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让我让你快乐。

懂得学会珍惜。 正午的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100.5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夜是那么黑，看不清悲喜界限，任谁都好累，青春只剩一滴眼泪，我变成了谁，不自由为爱放逐灵魂，心事就不伤悲，明知爱很珍贵，夜照亮了夜，痛战胜了成了谁，不自由为爱放逐灵魂，心事就不伤悲，明知爱很珍贵，夜照亮了夜，痛战胜了痛，男儿春去春回，长大成人智慧，最黑的黑是背叛，最痛的痛承受的虚伪，我来体会，我愿拥抱你，你给不起的未来，我来告别。夜是那么黑，夜是那么黑，夜是那么黑，夜是那么黑，夜是那么黑。 来自伍佰，夜照亮了夜。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一张你最丑的照片，然后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拍的呢？来，我们微博当中一一看啊。今天真的是哎呀有看点啊。我们继续看到了微博名字叫做蜡笔 love 灿眠，他说到了高中毕业最胖的时候是超级丑的，这么一胖毁所有是吗？是这意思吗？笨猪一个，然后他发了一张照片，是戴了个口罩，上面还是一个大白眼儿。 这个主要是你把这样的照片给你朋友，估计他都认不出你来啊。还有 VOC 白白的黑黑的，我想知道这自作图软件啊。哦，应该我也有啊。这两张什么脸啊，就是笑哭的那种脸，然后脸还特别的黄，真的是丑到一定地步了啊。说实话啊，看到了巴拉拉，他说了，女朋友偷拍我被我发现了，表情好僵硬好尴尬呀。确实有点尴尬，您这白眼都飞到哪儿去了啊。嗯，看到了，后面还有，你看他们都在下面开始聊天了啊。成天睡不醒的轮，他说每当我自拍不满意时，看看这张照片我心里就舒服多了呢。就你刚才爆的一张特别丑的照片是吧。后面我们还看到了爱是鱼，他说我和我家的鼠鼠叫小白鼠。哇，但是你这个为什么是对眼了呢？是故意的吗？接着看到我叫刘新兵，他说了，夏天时候去欢乐谷玩，坐过山车的时候被拍下巨丑，五官都扭到一起了。反正基本上什么我在广州玩的时候，那种垂直过山车，就是跑男里面你坐的那个垂直过山车，我也去坐了。然后下来有那种哎拍照片，然后你要不要的，就是看到了默默的走开了，假装被拍的那个不是我。好了，我们的互动话题仍在继续，报一张你最丑的照片来发送到我们的微博当中，说一说你是在什么情况下被拍的。新浪微博来搜索书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是书字，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 V 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了。歌曲过后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的照片咯。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 People Give Me Everything。 We not working hardYeah, right, picture that with a Kodak. Or better yet, go to Times Square, take a picture of me with a Kodak. Took my life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 I just want y'all to know that. And tonight, let's enjoy life. Pitbull, Naya, Neo, that's right. I wanna love you. Love to you endless. It's insane the way the name growing. Money keep flowing. Hustlers moving silent, so I'm tiptoeing. So keep flowing. I got it locked up like Lindsay Lohan. Put it on my life, baby. I'm gonna give you a ride, baby. Can't promise tomorrow, but I promise tonight. Excuse me, and I might drink a little more than I should tonight. And I might take you home with me if I could tonight. And baby, I'ma make you feel so good tonight.Might not get tomorrow Yo, girl, what I'm involved with is deeper than the Masons, baby, baby, and it ain't no secret. My family's from Cuba, but I'm an American. I don't get money like secrets. Put it on my life, baby. I make it feel right, baby. Can't promise tomorrow, but I promise tonight, darling. Excuse me, and I might drink a little more than I should tonight. And I might take you home with me if I could tonight. Cause baby, I'ma make you feel so good tonight.Now get tomorrow Tonight, I wanna love you tonight. Give me everything tonight. 好音乐可以治疗你我受伤的心。你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 My FM。 树叶落下的时候等你，带你去见我的初心。那是一如童年的晴朗天气，有人唱绿草如茵。我要多么的努力才能换来你的心，我想我应该非常确定你是我唯一。我想你说你不要再孤单，让我做你的伴，有苦我为你分担。我想你说你不要再孤单，让我做你的伴，给你的爱 不要再孤单，来自徐佳莹。其实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因为当中的歌词特别的写得特别的好，就是对你的爱爱不完。我觉得爱就是这样子，永远都爱不完，无论是对自己的亲人、对自己的爱人还是朋友。好了，我们继续来微博当中分享今日的互动话题，来报一张你最丑的照片，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拍的呢？赤瞳是这么念吧啊，他说到了，哎你他说看这里，把脸鼓起来，然后春光灿烂猪小妹，这个是你男朋友给你拍的吗？他用了一个软件啊，真的是把你变成了猪八戒啊。大洋嬷嬷他说到了，既然黑了那就黑得彻底点吧，我想知道你这照片是谁给拍的，真的是这个角度丑到一定地步了，真的这是实话啊。还有看到小小稀饭来报道了，邱梦恒说，我就不报照片了，我想说的是美图秀秀这些 P 图软件成就了一帮人，也毁了一帮人呐。这倒是啊， 疯子新喵是莫那酱，呵，你这名字起的。他说除了证件照妥妥的，就属曾经的男朋友现任老公给照照片了，不忍直视呀，各种闭眼，表情怪异呀，就是有的时候表情特别狰狞你就被拍了。就我很多照片都是我朋友给我这样拍的，有的时候就是故意摆的，在那一瞬间我说你到底拍没拍，就那一瞬间他倒拍了，然后真的是丑到爆了啊。阿成也来报道了，看到任小小说军训的时候拍一张照片真是黑到煤球，没什么养料，没什么两样，丑到爆。就我军训的时候也特别的黑，就剩那两排牙了啊，然后我回家我妈都不认识我了，说你怎么晒那么黑了呀，然后我还好，后来脸上就开始一层层的爆皮，就把这个原本的颜色原本的色儿给爆回来了。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里，继续来听歌，歌曲过后继续来分享大家的留言。如果你还想和我们分享你的丑照的话呢，继续来微博当中搜索我的微博淑君，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是淑字，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了。那么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听到的是温岚放闪。 华泰通双十二购车节着急啦！ 华泰通一汽大众旗舰店双十二购车节重磅优惠，暖心上阵， 100抵1000，更有机会争抢千元油卡， 现场订车即赠惊喜好礼，凭报废指标还能荣耀尊享置换补贴， 全新一代迈腾跃然上市，恭请莅临赏鉴。 更多精彩尽在华泰通一汽大众旗舰店， 金港公路大四汽车园， 87921888，87921888。 喂，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班，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好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天津中心生态城鼓浪水镇， 三面环海，风景秀丽，浪漫沙滩尽收眼底， 游艇基地，水上运动中心，四季公园，海洋温泉， 全系产品恭迎莅临品鉴。厦门有鼓浪屿，天津有 鼓浪水镇。 品鉴热线4000-558-558。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提款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MyFM 100.5。

进人海里。 来自李玖哲，别说，这里是带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娟。此时此刻呢，来关注一下 MyFM 私人定制自驾游的消息啊。我们的出发时间呢，规定在12月27号到29号。那么途经卯金坝啊，还有翁牛特旗、克什克腾旗，体验一下临海滑雪呀、临场狩猎等等等等。但住宿条件也很棒啦，就是温泉酒店、五星酒店。体验的项目以及行程安排呢，会安排在我们的微信推送当中，大家到时候可以去查看一下推送，关注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TJ_MyFM1005。当然，你想报名咨询的话呢，也可以在工作日的时间，上午的10点到5点之间，都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58565990来报名咨询就好了。OK， 我们继续请出的是 Twins， 就说我们都是华丽的单身族。

这样形容有一些简单俗套。我想我说你是我的太阳，但是你对我来说真的有如此大的影响，心情有黑夜白天之差，爱是这么自然，衍生出丰富感想。我像地球一样，你在我心思中央， 绕着你打转，一圈一圈公转，在人与人的银河，爱让我不间断。我因为你而转，一圈一圈自转。Oh baby， 我的世界明暗，因为思念释然。 Yeah yeah， 虽然这样的形容有一些简单俗套，我想我说你是我的太阳，但是你对我来说真的有如此大的影响，心情有黑夜白天之差，爱是这么自然，衍生出丰富感想。我像地球一样，你在我心思中央， 绕着你打转，一圈一圈公转，在人与人的银河，爱让我不间断。我因为你而转，一圈一圈自转。 Oh baby， 我的世界明暗，因为思念释然。 转自转来自王力宏，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舒君。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喝饮料的事儿。22岁的一个小李呢，他身高1.8米，体重300多斤，特别喜欢喝可乐。最近一个月呢，这小李体重是暴减30斤，还总说哎呀口干，一天还要喝掉5-6瓶的可乐。日前呢，小李也是因为恶心呕吐被送到了医院。检查时呢，血糖已直接爆表啊，而且呢是已经发生了酮症酸中毒。这可乐虽然好喝啊，咱们一定要掐住量，就喝平时就喝一瓶也是可以的，偶尔喝一瓶啊，不能总喝。你看他一天喝掉5-6瓶，我天，你知道这可乐甜度有多高吗？有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把这个可乐放到一个碗当中加热，你知道它都最后都凝固了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多喝多好喝多好吃的东西，一定要控制量哦。好了，继续来听歌，一段资讯过后将会听到曲婉婷《我的歌声里》。 中汽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了，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 一家一团特别推荐不用倒时差的超舒适新年系列旅程，老人孩子都安心才是天伦之乐。新年旅行就选 一家一团， 欢迎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

阳光变成淡蓝色，来自王铮。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有关学校的事儿了啊。那么发生在男生宿舍里，最近呢，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一个男生寝室在网上走红了，温馨的灯光和精致的窗帘，网友也是直呼不敢相信这是男生的寝室啊。那么这个寝室呢，是大一的男生一个同学介绍的啊。他布置的寝室呢，是为了让寝室更加的美观整洁，装修的风格呢是地中海加小清新，墙纸和灯是一共花了2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给生活添了很多色彩是很好的想法，可是我觉得这是不是资源浪费了？好浪费电啊，全是灯泡。我觉得还是建议捡点灯泡贴给墙纸是可以的啊。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来自梁文音，爱一直存在。

一直会在你的左右。 阳光总在风雨后，感觉特别的熟悉。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养生信息啊，不知道最近你是不是感觉特别嗜睡？即使每天睡上八个小时，白天也不精神。那么北京大学的首钢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就给我们解答了，这可能是思睡。有什么样的原因呢？一个就是睡眠效率比较低，然后工作压力很大，再一个就是夜生活丰富。那这样众多的因素呢，导致缺乏深度睡眠，然后再一个就是睡眠呼吸暂停、不宁腿综合症，还有磨牙症，还有就是贫血啊、糖尿病也会引起乏力。不知道我说这些特征当中，你有没有中枪呢？不管有没有中枪，一定要就是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喽。好了，继续来听歌，来自李健《日落之前》。 My FM 100.5。 青春年少，心里不会轻易起波澜。当你出现在我生命里，我却开始多愁善感。就像一场精彩的电影，只是可惜没从头看起。你说亲爱的没什么遗憾，这一切还不算太迟。当我再次牵起你的手，我竟一如当初般感动。坚强的心依然柔软，还会为了爱泪流。那些过往的甜蜜和伤害，让我封闭了自己心怀，跟随真心走出来。以为自己经历了许多，不会轻易为谁而冲动。可无论有天我们多成熟，在爱面前还是孩子。

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快下班了，可能是有点激动了啊。那么也希望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能够一直会有我们的好音乐相伴，伴你回家，安全全到家中。那我也要下班了，接下来的时间交给 Kevin 音乐不眠夜陪你度过了。我是舒君，明天音乐摩天轮时间不见不散吧。希望各位明天打起精神来度过周五的一天，因为周五一听到我的声音就证明你下班了，每天要鼓励一下自己，好好的迎接周末喽，明儿见了，拜拜。 My FM 100.5 告别， 嘚啵嘚啵嘚啵， 侃侃而谈，为你而不染。超级玛丽闯过艰难，一首一首不会间断，畅快音乐洗礼。 My FM。 有些睡意的时候，提神醒脑， 打开窗户呼吸一气， 或者调频 My FM 一活跃好状态，吸收音乐正能。 发生你 你还是要幸福，你千万不要再找别人哭，所有从我这里落，别跟着我命运刻骨，你还是要幸福，我才能决定我还的好，决定自己再不会占据你的明天，开始这一切都 哈利波特系列后4部的导演大卫·耶茨通过电影《神奇动物在哪里》再次将这魔法世界搬上了 IMAX 大荧幕，完好继承了哈利波特系列影片的超高人气，就净收超过2.7亿元，且持续排热搜榜。这部电影的月幕实力抢镜，掀起观众热议。导演为了采分成的魔法世界，此次特意在 IMAX 魔法通过月幕视效来让剧中我们一起突破次元壁。因此 IMAX 大荧幕非常适合延展效果，因此我们为 IMAX 量身定制了月幕效果，届时画面将打破荧幕壁而出，让观众身临其境。因此 IMAX 影院中观众们不仅能看到魔法石的一道道荧光喷薄而出，更有观众们不断跳出荧幕飞步到观众面前。 Magical Beast, I study them. The American This is Commander, I don't think I'm dreaming. I ain't got the brains to make this up Thing that came out of the case. 此外，影片的镇小雀斑埃迪雷德梅恩在片中细腻言辞又富有爱心的魔法师纽特为他开圈粉模式，丹·福格勒饰演的雅各布片的搞笑担当与性感的读心者森·苏朵儿饰演的奎妮一见钟情，他们妙趣横生的互动被观众称赞是 IMAX 幕上行走的表情包，就连约翰·伊的片中客串了一把。这么说来，从剧情这部 3D 魔法大片实在是 台前幕后。你的鸢尾花早了，你教的歌我学会弹弄，把旋律吹乱了，随风飞走了我的手，弹着弹着想习惯在无心练习难受，习惯有你只轻轻轻跟着恨，你不再有你了，还在回忆住着，越忘了越会记得越多快乐，挥别串联的离手才是爱成飘落的夜，你的左手有我许多晚的字，独奏的袖子是我一直要是你的住址，我记得曾经有你爱我一次， 将世界名曲融音乐当中的一首绿袖子，来自袁若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依旧是陪伴你夜晚时光的 MyFM 不眠夜。到微博微信等各种社交软件似变得更加容易了，可是透过屏幕的像隔着一道墙，这道墙不是越来越大，而是心与心的距离。但是爱你的人墙上发现一扇窗。那么第一首歌呢，就来自郭靖心墙。这里是 MyFM 随时随心好音乐。 眺望彼岸天，爱心里面那么就淡一些，海豚从眼前飞，我看见了最阳光的脸，好时光都该背，因为有限。我学着不去担心的太远，不计划太多反而冒险，丰富的过每一天，乐开每一天。哦哦，第一次雨停天遮住你侧脸，什么故事好想聊，错感觉我懂你的别，你的心有一道，但我发现一扇窗，偶尔透出 100.5是不切歌的电台。大家好，我是侧田。 AFM。 Observing the estate through the gate from the side looking in. Bet you would think I got it, better look again. I got a butler, got a man, a mansion. He believes is that I'm living out of man's fantasy with phantoms and Ferraris in the driveway. But you see it came in exchange of a sanctity. Your vision jaded by the Grammys on the east. Just switch your camera lens as you would see the E. Apparently it's damaging the man you see before. The C may seem right, but all the disadvantages, counters overshadows its extravagance. Whoa, I dare you with a scare you while it surely seemed like seemed glamorous. It seemed through the eyes amateur. Because the camera doesn't see beyond smiles on the castle till it falls in the past. Benefit of all that I've accomplished if my kids eat. Me knowing this, why should the verses I've laid important to me than the persons I've raised? And that to say the opportunities that they just don't mind me take away from the kids. All the shit I do mistake of deja end up a stripping major. And yay, how could I ever consider if Messiah ain't paid and Neek ain't your favorite song about the whips, money and shit? You found out the money wasn't rich. Being the goat shouldn't mean more than me can go. From a bad ass kid to a with some dope. Otherwise I may as well have stayed. So why they stay focused on me beefing with Flip? Shout it low to Gucci or Ludacris. If I would have hoped that I snitched when I got arrested, a willing over nonsense. Internally I'm dealing with this cutlass. So excuse me if I don't get the chance to kiss the hand, to slap me in the face, just a man. If they saying I ain't the big records, it's cause this is my life. These ain't prep, it ain't think it all. Live with that deep dog. You can't see the castle for the walls till it falls. Bitch, you ain't thinking with that dog. See, you can't see the castle for the walls. Everyone thinks they have it all, but it's so empty. Living behind these castle walls. These castle walls. If I should tumble in the bowl, would anyone hear me screaming behind these castle walls? For the record, I give a damn if I never say shit again. For me to come and tell this, honest and turn, I bet that we're faced with matters most refuse to keep in the face. It's the day that I walk away, they ain't saying amazing. Downplaying the way I kept fellas with the case. Won't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how much it mean when I'm saying it. When I say what I mean, even when something about a fake is. From one of the greatest sinners, blessed with God's grace, who made his way amongst the greatest rhyming places. So next time you break a T and more is being given to recordings than the level of your loyalty. You've obviously been ignored. As you say, make it through the storm unharmed, harmless. While all the critics was looking for Prince Charming, disregarded the king of the South, raised doubt. Even though he made a castle out with your house, did the shit that all your favorite rappers only rap about. But most of y'all don't see the castle for the walls and the smiles till it falls and loud so wild. My 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Ting, 有太多话说我一言难尽，也不要太啰嗦，我还有一台钢琴。他让我打破沉默，听来不太安静。Yeah， 就算有所烦恼缠绕，我也只要抱着吉他的小猫，黑白琴大声摇摆，烦恼把我带到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停了，现在就要音乐在酝酿，有什么大不了？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飞檐曲线，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暂停。听，每一个乐器更写出一段感情，每一个节奏替我画出一段情，鼓帮我谱出一场幻境。让我心，音乐突破了时间空间， 它会重现最思念的一张容颜，我是让人安眠，再也不会梦见梦魇。进入听到就会和旋律心如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掉，心把这压力也在引导，我要不要慢慢一切，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去写歌声蔓延，音乐来再见。这只有一个理由，我屏着呼吸好几口，好好去享受你的双手，黑白渐渐游走，身体在我前后左右，没有人能够左右着我。听不听到那个旋律，心不心跳，听不明了，现在这压抑没什么大不了，我们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这些歌声蔓延用。听不听到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在我的一句并不明了，心那些压力也在酝酿，有什么大不了，我们一切也不说什么语言，没有这些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代替整个旋律。 一首来自方大同的听，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5，我是 Kevin。 在那些青涩的时光呢，总会有很多纯净的爱恋还有歌唱这种情感的歌曲来陪伴我们。在那个很慢的年代呢，一封手写的书信，一首草地上弹唱的歌曲，一通从公共电话亭拨出的电话，就可以来寄托我们深深的思念。而那个时候一声告别总会显得那样的难舍难分。继续为你送出来自王力宏 Kiss Goodbye。 这里是 MyFM 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 喂，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班，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好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天津中心生态城鼓浪水镇， 三面环海，风景秀丽，浪漫沙滩尽收眼底， 游艇基地，水上运动中心，四季公园，海洋温泉， 全系产品恭迎莅临品鉴。厦门有鼓浪屿，天津有 鼓浪水镇。 品鉴热线4000-558-558。 最佳影片是每个细节都未曾删减， 最佳的音乐电台是每一首歌都被完整播放。 你现在收听的是 MyFM 10.5，永不切歌，永远给你最佳状态。 MyFM。 在哭泣，这一幕多么熟悉，紧握着你的手，彼此都舍不得分离。每一次想开口，但不如保持安静，给我一分钟专心，好好欣赏你的美。幸福搭配悲伤，同时在我心交叉，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付出的爱收不回，爱欠你的我不能给，别把我心也

MyFM 陪你跳，属于你的派对 MyFM 24小时不打烊。登录 MyFM 1005微信或者蜻蜓 APP， 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永远的好音乐，更多惊喜活动，分享生活中的感动。这里是 MyFM 100.5。 自水木年华的一首《一生有你》，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在2005年的夏天，全民选秀时代拉开了序幕。那一年湖南卫视主办的超级女声风靡全国，总冠军李宇春呢更是一夜成名，成为了焦点。出道之后的生活呢被商演通道塞满，刚出道不久的李宇春为了能够安心做音乐，和老板拍桌子吵架，推掉了各种活动。 而崔健说呢，他是真的喜欢音乐，愿意和音乐家合作，可以这样说，他给了一些音乐家工作的机会。所以说不管是轻舞曲还是苦情歌，李宇春的声线都可以演绎出一种局外人的洒脱和释然。而继续为你送出的就是来自李宇春会跳舞的文艺青年，这里是 MyFM 105.5，随时随心好音乐。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即刻致电天津之星02284909090 smart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旋转的不能是唯一情 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但是我们有共通的好音乐。你好，我是汪东城 MyFM。 Let's Tank 的一首《如果我变成回忆》。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在新好音乐，我是 Kevin。 在印象当中的张碧晨呢，她是站在舞台的白色追光灯下安静唱歌的灵魂，那时的她呢自视为纯色。当她走下舞台拥抱跳动的舞池人群，她可以披上任何的新潮的外衣，这时的她呢自视为彩色。3分35秒的姿势者是彩色变换的张碧晨，暂时放下情歌的深情，毅然走进 EDM 舞曲的眩晕和神秘当中。他说，我的玩法由自己来决定，打破所有的被囚禁的可能性，带着进击的力量。他的声音是跳动的红色火焰，也是各种风格的众星拱月的主角。马上为送出来自张碧晨的新歌《自视者》。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这次机会要觉得完美，敢不敢敌对，千万别退，什么叫谦卑，别出身段轨，怀里都困了气都打破了自视权威，谁来判你非礼不屈，拿枪没收珍贵，别来跟我说谁高谁低，别来不信那些所谓绝对孰是孰非，别来跟我说什么大道理，有种阶级被分化，在胡言乱语，在我眼里始终坚信，前面痛没醉到办法就该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轻易谁人敢怀疑，有种阶级被分化机，谁还在胡言乱语，在我眼里始终坚信，前面痛没醉的办法就该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崭新的张碧晨，来自他的这一首《自视者》。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在1998年，当年的任贤齐呢也是非常年轻，身穿皮衣，长长的刘海，酷炫的动作啊，也引来了很多的少男少女为之疯狂。他的歌曲呢大多都是通俗易懂的歌词，带着一些小哀伤的曲调，尽管后来呢也有不少的好歌，但是《伤心太平洋》这一首歌呢却一直霸占着 KTV 金曲热榜。《伤心太平洋》呢演唱带有男人的干

断电波，一首好歌给我阳光般的新能量，一种心情，一份滋养，呼唤我内心的渴望。好音乐的力量势不可挡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心田。